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呢是6月7号星期六，我哋呢有一班志同道合嘅喺澳洲嘅香港人，我哋去讲澳洲事，再带返去香港。咁呢今日呢有我宝石啦， 思华 ,Sam, 耿乐夫。 咁呢係我哋南风窗啦，又再一次同喺 MyRadio 同大家去见面。咁今日呢 ,6 月7号啦，咁6月7号呢个礼拜发生咩大事呢？最大嘅就係6月4号啦，六四。 係啦，爆石，我知道呢你去咗呢一度喺澳洲嘅六四集会喎，你不如介绍下。 哇，我都係近，即係因为六四呢样嘢呢，我去留意一下，因为好多人喺网上面问，尤其是我哋 Facebook 嗰个群组呢，有一个普罗ANZ 嘅群组里面呢，有人问嘩，今年六四喺 Sydney 有冇嘢搞啊咁样，咁我就去搵下啦，搵到原来呢每年呢喺 Camden 呢呢个地方呢，即係企喺省附近，喺雪梨大学嘅附近呢个地方呢，个中国领事馆每年呢6月4号嘅晚上呢都会有人呢去喺嗰度呢悼念六四喎。 Camden 嗰度咧，嗱，其實咧我大概知道啦，不過你都可以介紹下俾海外嘅朋友知，其實嗰度好細嘅啫喎，條街仔嚟嘅。 其實一條咧係我去到啊，我都要揾下佢喺邊度。我以為中國領事，即係放開領事館係好大啊，即係有條好靚嘅街道。 嗰個應該唔係住澳洲領事館，即係佢喺堪培拉。嗰個應該係喺澳洲，即係佢雪梨嘅可能一個 辦 公室咁樣。 但係咧真係好細，真係好似一間普通嘅 office 咁嘅啫喎，即係出邊咧有啲廣告添，我好笑到就話啊，幫你搞移民簽證啊，成啊咁樣，得意喎啲地方。咁我漏夜，即係夜晚啦，放咗工咁就去啦。咁我都冇乜期望噶啦。 係咪真係正正係6月4號嗰晚？ 六月四號嗰晚嘅。咁 人數如何啊？ 人數如何嗱？我就目測啦，目測就有80-90人到啦，唔少人啊。即係 其實如果以嗰條街咁細，以澳洲嘅人口又咁即係少咧，其實80人唔少噶咯，喺嗰條街應該逼滿曬噶咯。 又唔係逼滿嘅，其實即係 因為條街 係 大， 因為有警察有警車有成我咁點解會見到條街先咧？首先就係話我遠揾唔到嘅，因為就太唔顯眼啦。 警車 跟住發覺咦點解有警車入去嘅咧？咁發覺咦有兩架警車有5-6個差人咧就喺度睇住咁樣，咁我就開原來係依度咁樣。我去到嗰陣時佢就佢話7:00開始咁樣，咁我大概六點九鐘去六點九。時候去到咁已經有一班人喺度聚集緊啦，咁係即係中國人嚟嘅，咁咧佢哋你見到曬啦，有好多唔同嘅旗啊，或者啲標語啊咁樣掛喺度，咁佢哋開始預備緊用蠟燭啊，即係去點蠟燭啊，去派蠟燭俾每一個人。 即係中國人，即係佢係你意思係大陸人？ 大陸人。咁亦都有年青人，咁有成我諗有10-20個係香港嘅，來自香港嘅大學生。咁喺嗰度都喺當中，咁好得意嘅，咁大陸人有大陸人旗，香港人有香港人旗咁樣， 即係分開曬嘅。 分開曬嘅。咁以我所知咧，依同入邊嘅人去傾嘅時候咧，我都知道咧，原來依樣嘢都搞咗好耐嘅，其實一路都有依樣嘢，只不過係即係譬如我咁耐過嚟咗，即係 Sydney 十幾年，我都係第一次原來先有依樣嘢。 咁你有冇留意有冇啲40至50歲嗰啲咁？ 個年齡層好得意嘅，即係大陸人咧，通常都係即係40-零歲以上嘅。咁都有一兩個佢冇出聲嘅，但係我知道一睇就知點知個大陸人。 點解我問你呢？因為喺89嗰陣時候咧，係即係。嗰陣時係澳洲咧，係有收留咗好多，即係當時喺澳洲留學生。咁我估計而家應該係40至50歲咁樣咯，嗰個年齡層。咁我當佢20歲嗰陣時係咪？ 我講下個流程俾大家聽啦。咁一開始咧就係咁一間我會即係、就是、我會喺醫院音上邊咧都會擺啲相啊同埋啲影片上去。咁個流程就係咧一開始就係即係默哀啦，默哀之後咧就有一個發言人。咁跟住咧，佢就有其實咧，好似頭先阿姜樂夫你咁講，有個民運人士真係喺北京當中喺天安門係參與當中嘅，咁啊離開咗北京逃亡去雪梨，咁樣佢喺雪梨又係即係25年嘅時間咁樣，咁佢就去講翻有啲分享啊，講翻當時嘅情形啊咁樣，咁有幾個嘅，咁當中亦都有兩三個民運人士係。 輪流嘅發言，有啲用中文啦，有啲用英文。咁跟住有一個即係用廣東話嘅，咁佢自己本身唔係華人士，但係咧，即係佢喺當中參與其中。咁咧好神奇地喎，即係我喺當我見佢參與依個集會嗰陣時咧，我之前係未收過任何或者係喺無論係報紙啊，喺街上面啊，都冇呢啲廣告啊，話有依咁嘅事，我都係從網上咧係得知有依樣嘢咁樣。咁我專登咧都去咗中央圖書館啊，即係喺唐人街嘅中央圖書館，咁去睇即係當日6月4號嘅報紙新聞啦，睇下有幾多係講六四啊咁樣。咁咧。好得意地嘅星島啦，同埋澳洲新報咧都有講關於少少六四嘅嘢。咁咧有一份係咪有一份澳洲新報啊？即係有一份特別嘅報紙，完全咧係一個六四依樣嘢都係冇講過嘅，即係好得意啊！我覺得即係反而喺即係喺澳洲啊，我之前講過 SBS 又有去有個網站專係做咗係講話about。就是六四這個 event 的一個網站。咁但係宏觀好多報紙雜誌啊都冇依個咁嘅消息，我都係從網上呢係去見到依樣嘢而去參加。咁呢去到發言之後呢，咁跟住就去每個人攞住蠟燭啦，咁跟住輪流發言啦。咁當中澳洲政府呢都有派即係嗰、那個個 subway 個議員咧，去係個綠Green Party 嘅一個人去發言啊！ 中國人定 鬼 應該係 綠黨 Council。咁佢嚟佢嚟講啦，咁去講話啊，係啦，即係六四依樣嘢咧，就係即係去中國咧，一定要去衝破依樣嘢咧，先至可以係繼續進步嘅。咁咧，澳洲咧都即係澳洲政府咧都好關注依樣嘢。佢哋 Parliament 咧都有去講依樣嘢，或者係佢哋嘅 meeting 有講依樣嘢。咁跟住咧就話啊，我哋 Green Party 咧就最講依個嘅自由噶啦。咁樣成即係不忘抽水，不忘抽水一番咁樣。咁當中之後咧有一個即係播片啦，即係播反而播翻香港六四嗰段片啦咁樣。咁跟住比我想象中咧係得意嘅就係咧有好多反共嘅旗號，有好多當中發言嘅大陸人咧都係去講話，如果依、這個共產黨唔落台嘅話咧。就係、是、依個六四係永遠都唔會，即係依件事係永遠都唔會完嘅咁樣。咁咪好多倒共旗號啦，即係佢哋有一個咧有一個並字啊。咁佢就話咧，而家喺中國大陸咧好興依個 logo， 咁咧佢就將係叫個並字，其實咧就係調轉咗個共字，調轉咗共字寫一個標誌咁樣。咁佢就話叫啲大家咧發放依個嘅 logo 咁樣。 呢個 logo 好有創意喎， 倒共啊嘛， 倒共轉咗共字啊嘛， 倒共 係啊，好有創意。 即係除咗反共炒之外，香港 字個福字倒轉倒福倒 係啦，咁佢就倒個共字。 好有創意，真係有件 T 恤度喎。 係咁佢我令我好驚訝就係反而即係喂好多每個人上去都係講依樣嘢喎，或者係去佢話參與佢當中嘅時候，佢就話打到共產黨好多，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喺度嗌。我發覺喺得意地就係咧喺參與喺香港嘅咧，就反而冇講喎。即係無論係講發言啦，無論係 你講個維園嗰個啫。 唔係，我講緊呢度。 哦，呢度 喺香即係用廣東話或者用即係其他語言去講。總之唔係大陸人啦，佢哋喺分享嘅時候咧，佢哋就冇話去反共啊，冇話去共產黨倒台呢啲咁嘅言論。只不過咧係我哋要紀念啊，我哋要悼念啊，平反六四啊咁咧就令我去諗翻起喺香港即係維園十八萬啊，今年創新紀錄嘅時候，我聽翻我聽商台，咁我聽翻有啲人嘅分享就話啊，依樣嘢薪火相傳啊咁樣，即係亦都令我覺得啊點解喺澳洲反而喺澳洲嘅人佢哋去講會大力咁去講啊，倒共咁樣，但係反而喺香港，我哋反而係用一個比較平和啲嘅態度去睇呢件事。 我想問阿石姐嗱，根據你嘅觀察咧，你覺得嗰啲即係講倒共或者係來自中國嘅人咧，佢哋係咪法輪功嘅分子咧？ 嗱，我有啲懷疑嘅，因為咧佢哋播影片嘅時候咧， 除咗係播翻八九六四嘅嘢之外咧，佢哋插咗唔少嘅法輪功嘅片喺入邊。 嗯，我自己就覺得咧，嗱，我唔係話大陸嗰啲，因為我基本上唔識佢哋，都完全冇參與過。喺我自己認識嘅來自中國嘅人咧，極少咁激烈。 係嘛？ 極少，佢哋唔敢講噶，基本上嚇，因為佢哋真係可能好多親戚朋友喺大陸啦，同埋佢哋嗰個教育咧。他們很多時離開了共產黨之後就很喜歡共產黨的、所以呢我自己就覺得、我會覺得、我不理他是不是抽水、其實不緊要、即是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發言權，但我會覺得可能又是有第二種的勢力去介入，譬如法輪功，因為法輪功就是在全世界觸目來講應該是講到最激烈的一批的分子的、 我見到、就、你即是我會好，佢哋冇刻意咁，亦都冇話有啲咩嘅傳單啊，成講法輪功。但我隱約我會懷疑，咦有法輪功可能喺入邊咁樣。我呢個我自己嘅睇法。 咁講其實係咪法輪功我哋又唔需要太過咩嘅，因為其實你六四你係法輪功又好，你係西藏人又好，新疆人又好，即係呢件事都係。大家即係所謂中國人嘅事。 唔係，我嘅意思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啊，冇所謂。就算佢係法輪功，其實我一啲都唔贊成啊，亦都唔會信呢個咩功。但係我都覺得佢係有自由，所以喺香港法輪功好多時候，當佢哋發緊功嘅時候，有其他人去侵害佢嘅自由咧，我都係非常之反感嘅。不過問題咧，我自己就反而係覺得，基本上呢一啲喺海外嘅好多時候咧，都係有各種嘅政治勢力嘅滲透咯嚇。 咁大家六月四號會做啲咩啊？ 我因為要翻工，所以我冇去你嗰個現場嗰度啦，即係所謂嗰度。咁、但係我係上網咯，因為呢、這個賣俾你哋熱血時報嗰度就係直播尖沙咀嗰個集會咁樣。咁咁、因為都幾特別啦，今即係其實唔係今年唔係第一次，就舊年都有嘅。不過但係佢今年咧就即係尖沙咀嗰、那個。就另外即係同華演嗰個又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上咗嗰個網去，又全程睇咯。 我哋一間可以講下尖，即係大家對尖嘴呢樣嘢嘅睇法啊。 我翻工啊，翻工，但係就好奇怪、好搞笑地，就係我同啲同事食 lunch 嘅時候咧，咁就鬼婆反而提起話：，今日六四喎，Tiananmen Square 發生咗咩事喎？咁佢話：， 我反而外國人問翻你。 係啊，鬼婆佢跟住佢話：，我唔記得有個人企喺台前嗰幅相，我仲記得咁樣講。 嗰幅好出名喎。 咁其實全台人都知嘅喎，即係嗰淨係得我個同人啦，全部都係 西人 啦。咁啊，全部人都知嘅。咁啊，咁我又講兩句啊，係啊，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啊？我嗰陣時幾大啊？點？咁其實咧，我都可以講一下，其實因為好，我同個同事都咁樣。其實當年我係一個小朋友啦，咁但係我好清楚感受到就係喺每一個人嘅心目中咧，其實係有一種恐懼嘅。因為佢哋明白到今日喺電視機睇到嘅十八年後將會發生喺佢哋身上。咁佢哋係知道呢樣嘢，即係佢，所以係嗰個 reaction， 我覺得某程度係prompt by fear 嘅，即係你驚，所以做呢樣嘢。咁就咁樣啦， 我自己咧，因為都係要翻學喎，講埋。咁我翻學嗰啲基本上全部都大陸同學嚟講，我發覺佢哋完全冇講，嗰啲老師都係 from 大陸嘅，係完全冇講。不過我曾經有一次同一個同學講過，咁嗰個同學喺北京嚟嘅，咁佢自己話佢哋六四嗰晚知道發生咩事，不過即刻閂曬門、閂曬窗，淨係聽到啲子彈聲，佢哋唔敢再去。即係伸個頭出去見嘢啦，然後跟住佢哋亦都係移咗民啦。咁你就發覺其實咧，喺來自中國嘅人咧，係最唔講呢件事。除非你係好特別去撩佢哋，但係佢哋好多時第一就話自己唔知啦，可能真係唔知嚇，好難講。第二咧，佢哋係好唔中意去探討呢件事，都唔會想同你有一個嘅分享，完全冇嘅。即係反而呢個係一個空白。 但我見我認識得嘅大陸人。我諗90%其實都知道發生咩事。我同佢講開，我知六四發生咩事。 你識嗰啲，如果個年紀係廿零歲，佢嗰時好細個應該 係。係喺上喺啲通常喺啲老師口中聽翻，或者喺啲長輩屋企啲屋企人。 如果其實我覺得，如果嗰啲人就算佢唔知道，或者佢唔即係喺嗰個時間太細個，佢唔知道，佢出到嚟而家。好多資料佢睇到嘅， 唔係，但係我都咁樣睇啦。Come on， 你六四係一個慘劇，但係喂，你相比起國內大躍進文革，你即係小巫見大巫啦。你諗下，如果兩面嘅人連文革大躍進都會知道，六四點會唔知道？只不過佢哋個生活環境冇辦法，佢唔能夠講啫嘛。即係佢心落，佢個個都心裡面我知 道。其實六四，如果你話即係佢嗰個即係點解係一個咁？ 所謂咁重要咁咩即係咁 critical 一個 event 啦、近即係佢首先雖然佢發生廿幾年啦，但係其實因為係六四嗰陣時，將中國我感覺上將中國成個 policy 係轉變咗，即係今日中國咁嘅情形咧，某程度喺六四嗰度決定咗。 嗯， 唔知你哋同唔同意？ 咁我咧，我專登咧就六四嗰日咧，咁我就去咗咁我喺唐人街附近翻工，咁我就去咗唐人街，我專登行一轉咁樣。我去睇，哇！我睇下啊，有冇啲咩特別嘅示威啊？有冇啲特別嘅即係遊行啊？又或者係會有啲人派單張啊？咁哇，咁同六月三號一樣冇分別。跟住我專登去，因為咧唐人街有一段咧就係專係法輪功霸咗嘅嗰個位，就專係愛嚟咧去同即係去叫人退黨啊、剩啊。咁我留意一下啦，喂，應該六四應該多啲人會出聲啊，多啲人。咦、又冇喎、啊，同平時一樣嘅啫喎， 即係佢仍然喺度，但 係佢仍然喺度，但係又唔會特別講多啲嘢，又唔會即係去大聲啲啊，有喇叭，又唔會有多啲單張，又冇喎、啊，又同平時一樣喎、啊。即係我覺得同平日冇分別喎、啊，係六月四號啊，就係、是、嗰條街嗰、那個街巷嗰條小巷嗰度嗰個嗰、那個、office 前面有而家嗰晚就有百幾個人就喺度悼念六四。 嗱，我覺得咧最奇怪一樣嘢，其實阿 Sam 講得好啱。如果你話六四死得人，肯定嗰種死人嘅程度啊，同所謂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爭好遠。不過問題咧，佢對我哋香港嘅心靈、香港人嘅心靈有特大嘅創傷，就是、因為佢係活生生咁喺個電視度直播咗好多日，即係我哋當年喺香港一路每一日翻工或者翻學之後，就係猛喺度睇住個電視。過往中國嘅好多慘劇或者慘案，我哋喺文字上見到，係、要再內一老一輩嘅，可能佢會見到有啲浮屍飄落嚟香港，但呢個就算我細嗰時都見唔到。咁即係話活生生見到一件咁樣嘅事喺自己嘅眼前見到，嗰種嘅恐懼咧係即係前所未有。正如我哋點解我咁鬼憎呢個菲律賓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嗰日啱啱睇住嗰個旅遊巴士，嗰啲人係活生生喺裏面突然間俾嗰個傻佬殺曬，而嗰啲咁嘅死人警察又係咁無能，於是你嗰個心靈嗰個震撼咧係非常之強烈。咁當然都阿簡洛夫講得啱，之後中國嘅政策啊180度轉變，唔單止係咁。中國嘅人心亦都係180度轉變，即係由仲係有理想嘅要改革嘅社會，自己係對個國家有責任嘅，變咗係而家嗰種出到嚟，你見唔見佢蝗蟲都好，係非常之唔受歡迎嘅一啲文明、一啲價值或者一啲嘅理想主義嘅國民都冇曬。喺呢個情形之下，於是你會覺得個國家。你成唔成係中國人，其實呢個冇關係啊，我哋唔緊要。但係嗰個國家嗰個喺呢一點嗰度係一個突然間嘅一個急轉彎咧，係到咗一個咧匪夷所思嘅地步。 嗰個文化嘅嗰個墮落，並不我唔認為喺六四開始，而係喺文革開始。因為文革係過咗文革之後，好明顯係將中國傳統嘅道德徹底地破壞。咁後面嘅人就已經係異化咗啦。 過咗文革係，但係事實上到咗八九六四，仲係有一批。青年學生肯因為呢個官倒或者腐化行出嚟，其實我翻查資料咧，原來喺台灣試過喺四幾年嘅時候有一個228事件。原來喺228事件之後咧，台灣人民嗰個震撼亦都係有少少似大陸嗰種係好退縮，同埋好唔想講政治，同埋覺得呢一樣嘢係會令到我家散人亡嘅。咁所以台灣政府係台灣人民啊係沉寂同埋懼怕咗個政府。好多年，咁後來當然啦，隨住呢個世界嘅開放，亦都隨住蔣經國真係一個嘅即係好偉大嘅一啲嘅行為，導致個台灣社會嘅轉變。咁所以咧，我會覺得我認為六四對我哋嘅中華民族、中國，甚至對我哋個人嗰個可能個命運，都係有變化嘅。 即係其實我所想講就係，即係六四嗰個影響，即係其實唔單止係即係香港人。見到即係親，好似親歷其境嗰、那個情形咯。而係六四之後，或者六四之前，我覺得中國係有希望。即係嗰陣時，即係嗰陣時係啱，即係應該係改革開放冇幾耐，跟住好多嘢都係好似向即係開始否定翻文革嗰個錯誤咁樣。但係六四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係將先前嗰種嘢全部即係煞停咗咯。即係我覺得六四嗰時學生出嚟嘅出嚟嘅啫，因為有理想出嚟。即係反觀今日有冇咁嘅人出嚟咧，就我成日成日問咯。即係話呢個反觀島啊，即係 只不過學有人行出嚟，即係做佢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即係證明我個國，我喺嗰個時個國家有希望。 我覺得係六四嗰時，甚至咧一到遊行啊，或者係到即係即係喺天安門嗰度已經係扎曬營對抗政府嘅時候，北京連嗰啲所有嘅罪案都少咗。 咪仲話唔知學生或者市民，或者市民 真 係 有一種民族嘅號召力，或者一種民族嗰個感染力，然後係關懷國家，即係喺呢個嘅民族有危難啦，或者有官倒到咗，佢哋覺得當時唔能夠容忍啦。但其實而家衰過嗰時好多嘅時候，肯行出嚟，最後當然流血收場，我哋覺得好痛心。但係其實你真係，如果以我讀中國歷史嘅經驗、近代史嘅經驗，當時對中國最有希望，因為覺得原來真係有精英，而且精英肯犧牲，而且呢班精英係號召咗其他嘅民眾。 嗯，咁不如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透過澳洲今次雪梨呢個嘅六四紀念。個集會去賴返去香港啦，睇一睇香港維園同埋尖沙咀嘅情況。